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高塔。哦，古都啦，唐古啦，你的情怀像下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见过积雪这样无暇， 我未来在唐京。